人民日报说了，你这不都是弄巧成拙吗？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，北京新机场的航站楼九月底已经正式开工啊。另外大红门地区年内要再关停七家市场啊。北京晨报说，北京144家培训中心年底前要完成整改，本市不再审批啊，设立官办的培训中心以后没有了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各位多注意啊，怎么了？说成品油价格的这个调价窗口今儿可能打开，小窗户打开了啊，有可能啊，这么着的话备不住那就是降价。哎，那好啊，关注一下呗。今日人物首先是厨师啊，哪儿的厨师？老字号的。怎么呢？北京晨报说了，不是赶上这个元旦吗？说想去吃顿团圆饭呢，到这个饭馆去订餐，现在订据说是一桌难求，没辙了。市民打电话给老字号，您支援支援我们，干嘛？给我们家派了一厨子，厨师傅大师傅来得了，干嘛？给我们现场炒去，这个行不行啊？啊，这也算是一种服务，是吧？今日人物之二，家属，谁的家属呢？快递员家属。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快递这跟咱们有关系。双十一，哎，对了，就是双十一闹的。北京晨报说的嘛，快递人手不够啊，家属过来帮忙。嚯、哦，这家伙真够热闹的，嘿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这个4903说啊，嘿，真是啊，大快人心，是吧？啊，这个5926是吧？说是这个怎么了？说我是怎么差劲儿？好像是我差劲儿啊！说昨儿发俩短信没念，哎呀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这就心里头就真的有点这不舒坦了，是吧？是，您可以批评我，但是咱们得讲理。您这个发短信呢，有时候看着没看着，看着了之后呢，来得及来不及。再者一说，5926，您的短信我可不是没念过啊。是吧？偶尔咱们说言差语错的，咱们有个闪失，你得多包涵，不带这样的啊！咱都是好朋友，是不是？您说9418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啊，哈哈，逍遥道君是吧？说是找了一帮人听咱们节目啊，说是这个听了之后有点小看法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集思广益嘛啊。50后是吧？期待这个新机场豫园啊，报道来了，11枝头。是吧？你瞧了没有？会干的不如会扯的啊！哈哈，对呀、啊，北京歌哨茉莉，是吧？好好反腐啊！圆满、敏敏、平常和尹无鹏啊，隔代小晚辈是吧？琢磨半天才反应过来啊！说是咱们这个啊，咱们批评的这种方式真优雅，哎，那必须的，高雅艺术啊，这是高雅艺术啊！哈哈，顺其自然，昨儿有事儿没听没关系啊，活着不累，同志啊，不累挺好。